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前来侍奉神啊。我们侍奉神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那么也给我们与此同时，我们有了这样的权柄，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在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上帝的习性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知道如何来侍奉他。其实呢，我们得蒙救赎以后啊，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不是说我们享受神的祝福，我们的责任不是说让神来荣耀我们，我们的责任也不是说让我们真是能够真是享受这今生今世。我们得蒙救赎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侍奉上帝，这是上帝救我们的唯一目的。在天堂里面仍然是让我们侍奉上帝的啊！我们侍奉神，他是生命的源泉，他是喜乐的源泉，他是一切美善的源泉。我们侍奉这位父亲，那么我们也同样得到美好的祝福啊！这是肯定的，这就是上帝要给把他最好的给我们。其实我们侍奉神是对神的赦罪、神的救赎、神的呼召最好的呼应。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侍奉神是我们对神的救赎罪，把我们赎罪。赎罪干什么？把我们救赎了。救赎干什么呢？哎，神就给我们一个呼召。那么我们对上帝最好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侍奉上帝。而侍奉上帝先决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先被圣灵重生啊。被圣灵重生，我们就得到了什么？新的生命。那么然后呢，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言行举止都要蒙上帝的喜悦，才能够满足上帝的要求。我再说一遍啊，我们的言行举止、思想行为，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要蒙上帝的喜悦，我们才能够什么真正的得到，让上帝得到满足才行啊。如果也就是说我们只有让神满足了，也就是我们只有满足了上帝的要求，我们才能够称为合格的基督徒。我再说一遍啊，我们只有满足了上帝的要求，我们才能够被 qualified to be qualified as a Christian 啊，才能够算是一个合格的什么基督徒。可是一个真正，你要想过一个真正的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谈何容易呢？不容易，是吧？其实呢也是非常困难，也不是每一个人愿意做到的，更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做到的，这是很难做到的。那你说难做我们就可以不做了吗？或者说我们难做我们就可以忽略不做了吗？决然不行，绝对不可以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的要求，上帝喜悦的他要求我们做，上帝讨厌的他不会要求我们去做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啊，看似容易，做似难，做来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回报，永生的回报啊，永远生命的回报啊。所以说并不是像有人写的文章那样非常容易啊，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的软弱啊，他要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好日子啊，然后呢我们就 enjoy life， 我们 enjoy life 以后呢，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高兴了我们才赞美神啊！你让我得病了难受了我怎么赞美神呢？啊，不是这样的。上帝的要求无论是在任何的条件下都要满足他的要求，那就是让他得到喜乐，得到我们是来让 pleasing God， 让神来啊高兴的。所以说我们要走这条道路，如何来走，或者说你这样一说的话，到底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呢？ 啊，或者说这条道路我如何才能够真正的走在正路上呢？或者说如果我到底什么表现算是一个新生命的表现，到底如何做我才能够，我的生活如何做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呢？今天我们就来讲做神喜悦的人， To be a person pleasing to God。 我们先请基督徒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权柄来到你的殿堂，来侍奉你，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仍然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来宣告你的名字已经得胜，来宣告我们也同样是得胜者，因为我们是信靠你的人。我们更加的相信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依靠你，跟随你，能够做你喜悦的事情，也能够战胜世界的一切的引诱迷惑。感谢赞美主，求你祝福今天的崇拜，求你祝福所有来到你殿堂的弟兄姐妹慕道友，求你使我们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同被一灵所感。感谢赞美主，恳求圣灵大大做工，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第一点，离开世界侍奉神。 Do not conform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but to serve God。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我们已经读了两遍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我读的时候大家就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意思。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啊，那这两节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他应该做什么，他的表现是什么。所谓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对吧？我们刚刚信主觉知了，我们要学什么呢？新生命啊，新生活，然后再上往上升。那么一个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呢？所谓新造的人就是从世界当中被选召出来的一部分人啊。那你说什么叫做被世界上被选召出来的？你说我现在就是基督徒，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感觉我被世界从世界当中啊被选出来呀。 啊到底什么叫被选出来呢？什么叫新造的人呢？啊，还有你说新造的人啊要有一个新生命啊，所谓新造的人就是新生命吗？是吧？新生命是从开始成长成熟长大成人，这叫生命嘛。生命一定要活，对吧？要长啊，这叫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最后长到什么地步啊？长到丰盛的生命啊，要长到丰盛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家里有孩子的时候长，它叫生命啊。你种的东西，这个种子活了，它往上长，这叫什么？生命，对吧？它不长，它就是死的。直到长成大树，结出硕果累累，这叫什么？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知道听起来好像栩栩如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很明显，但我回想我自己怎么没有这么明显的阶段呢？对吧？啊，或者说我怎么没有感觉好像我的生命和原来也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首先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被招出来的人啊。你去选苹果啊，这叫选招，对吧？你说我这我收市让钱啊，我都要了，这不叫选，这叫我收了，对吧？什么叫选呢？什么叫挑啊？什么叫 election 呢？就是什么，我看着哪个好啊，我喜欢红的我就要红的，我喜欢这个漂亮我要这个，这叫选啊。所以说那作为人来说，我们被选招出来，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什么叫做被选召出来呢？就是要离开老我， 旧的老我，包括什么？包括信主之前旧的思想、旧的习惯、旧的行为、旧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通通所有的这些都要 totally different， 完全的不一样。这叫做什么？离开，这叫做被选召出来了啊！所以，然后呢，不是说就完事了，你要努力的走上正确的道路啊！什么叫走上正确的道路？只有离开才能归正啊！只有离开，你才能够什么归向正路？离开什么？离开老我啊！没有离开，就不可能走在正路上。说绝了哈、啊！没有离开，就不可能离开。这个走在正路上，也不可能有新造的生命的表现，也不可能明白上帝的旨意，更不可能讨上帝的喜悦，做上帝喜悦的人。我们有圣经根据，整本圣经，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看一看，所有的人，那些先圣先贤、先知、使徒，都是被选出来的。都要离开，你从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要离开，啊，你说亚伯拉罕离开的话，谁要祝福他，对吗？我要是亚伯拉罕，可能我就想一想了，是吧？亚伯拉罕他是很丰富的人，他当时的家里乌尔那是什么非常丰富，是吧？那个这是他生意兴隆，他这个是非常旺盛。他说这个一片片的牛群羊群。一大堆的仆人，很多的房子，他当时在当时这个社会当中，他是非常有权势、有地位、有钱的人啊，他是事业有成的人，而且是心情向荣。如果你说，谁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向哪去啊？离开你的本族、本地、本家，你的父家。往我说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听了吗？听了。亚伯拉罕没有任何的问题呀、啊。你要去让我去的地方，是不是比这个地方更加好啊？还是我现在我已经知足了，我现在好什么都有，要什么都有什么，是吧？你让我去的地方牛奶与蜜，啊，那地方有比我这地方好吗？是吧？他没有，啊，他说我让我。去离开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啊，他没有说我不敢确定啊，毅然决然的离开了。离开了之后，他就明上帝就指示了他离开的奥秘啊，离开了之后他就得到了更大的祝福啊。先有信心踏出第一步，以色列人只有离开了埃及地，法老这个埃及地，他才能在旷野聆听上帝的训诲、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指示、上帝的训诲，才能得见上帝的面啊。他如果在埃及那个热火肉锅旁啊，他永远也得不到上帝的启示啊。那其实圣经里面太多了，是吧？太多了这种情况啊。那我们知道，在只有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得到上帝的律法啊，那么。罗德不离开索多玛和摩拉，就被上帝天火给什么烧死了，是吧？而且离开的时候啊，还要小心。谁说你离开，你不但不能说，你心里都不能想，更不能回头。这一回头变成什么了？哎，变成眼珠子了哈、啊。所以说呢，神说什么就是什么啊。你只有离开，你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才能保全你的生命。所以说这个在圣经里面还有啊，就比如说啊，妓女拉合离开了哪里啊，离开耶利哥城，对吧？那么他就成为蒙福的祖先了啊。你去研究研究谁的祖先啊，他是正好是谁这谱系啊，耶稣、罗德啊，离开索多玛，啊，妓女拉合离开耶利哥，还有呢，还有路德离开哪里啊？摩亚地，他也成为耶稣的祖先，大卫的祖先，对吧？ 所以说这些都有，里边都有其中的奥秘在其中，都有其中的神给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哈，有属灵的教训。我们看见当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啊，他们撇下所有的跟随的主啊，撇下所有的是什么意思啊？你说彼得不是把网啊什么都给撇了吗哈，但是你看跟随主的时候，有些人说我要跟随你，耶稣说那你得你跟随就跟随吧，他说你先容我回去给我的父母辞别，耶稣说什么哎，拜拜啊！手扶着篱下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对吧？哎，你连回去埋葬你的亲戚朋友都不行，你回头都不行啊，回头都不可以。所以说，不先做到这一点，不从这里开始，没有办法，绝对没有办法往前走。这说绝了啊！不从这里开始，绝对没有办法，你的灵命不会提高。你想进入迦南地。你不想离开埃及，你想得到神的国而不肯离开这个世俗的世界，那是不可能的，那就要脚踏两只船，两边都没得着，最后掉海里边去了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姐妹，侍奉神是信徒的职责，或者说一个真正蒙神喜悦的信徒必须是乐意侍奉神的人。反过来说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一个不愿意侍奉神的人就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悦。重生得救是属灵生命的开始，奉献身体是属灵生活的起头。我再说一遍，重生得救是属灵生命的什么开始，奉献你的身体是属灵生活的起头。所以所有的侍奉，所有的工作，所有的道路，所有的一切都从哪里开始？都从你的奉献身体开始。没有奉献身体就不可能与神有正常的关系，与神没有正常的关系就不可能讨神的喜悦，这种人一定仍然是为自己活着的啊。这种人一定是为自己，仍然为自己活着，仍然活在肉体当中，仍然活在世俗当中，仍然活在罪恶当中。可以说，假如我这一天没有为神去奉献，那么我这一天是在神的旨意之外虚度了一天，我将来要向上帝交账的啊！一天一天一天，神都给你啊 ，select and collect together， 啊，你就向上帝交账。所以哪一天？没有奉献给神，哪一天要向上帝交账啊？所以一个属神的人不肯奉献给神，他就等于像偷上帝的物。我再说一遍啊，一个属神的人不肯奉献给神等于偷上帝的物。唯独将身体献上为活祭才是圣洁的，才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才是真正的侍奉。你说活祭啊，你想让我死吗？啊，不是，神不是让我们死，神是让我们为他而什么活，哎，让我们活着，神让我们为他而活，奉献的生活啊，是完全不为自己，不为别的，只为神用的，这叫奉献的生活啊，不是自己要做什么说主啊，我要为你去做，我要为你去叱咤风云，传遍天下，把福音啊！主啊，你需要我，我有口才，我有能力啊！神说不是，不是我们去为神做什么，是神要我们去做什么。反过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神要我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叫遵行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安排。侍奉他，将我们的身体献上，献在哪里啊？献在坛上，当作活祭，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这就是奉献啊！说只有奉献才能够进入永世里面，哎，才能在神面前有地位。这是真实的，这是圣经的教导啊！奉献的目的和结果就是侍奉。侍奉这两个字 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侍奉？侍奉其实好听，其实翻译出来的中国还有个词叫什么？就伺候。我伺候着，哈哈，哎，伺候人，伺候人的是吧？就是说我们伺候不是伺候人的，伺候谁啊？伺候神，这叫侍奉神啊。侍奉神奉献的目的不一定是劳劳苦苦整天昼夜不睡觉我去做主的工作，不是啊。受奉献的目的啊，要做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第一点刚才我说的，要离开，离开什么？离开老我，离开世界，离开世俗，离开原来的旧的思想、旧的行为、旧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所有的一切离开，离开了以后啊，你就可以走永生的道路。这就是第一点，离开世界侍奉神。第二点，心意更新而变化，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刚才我说了，首先是一个不效法、不再效法这个世界的人啊。不但如此，不仅仅不效法这个世界就万事大吉了，我不效法这个世界不行吗？啊，不是啊，还必须要做到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难，对吧？这很难。那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心意啊？心意是什么？就是心思啊。什么叫心思呢？啊，什么叫你的心思？心思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思想的机关啊，来操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是什么样呢？啊，这个已经有定义了，有答案了。人们在信主之间的心思都是堕落的，对吧？都是已经堕落的了，都是属世的，都受了罪恶，都受了这个世界，受了人情，受了所有的风俗极深的影响啊。所以在我们心思里面，信主之前的心怀意念为什么要改呢？因为我们是属世的思想，属人的观念啊，这一切都要改，所以要更新啊。你说我和他一起信主的，我们应该一样啊？那不一定是吧？肯定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totally different 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比他好啊，你比他灵命更好，没准是吧？哎，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功夫要什么？要下去啊。成圣需用功夫啊，是吧？哎。那有时候诗歌不是第一句话是成圣需用功夫，成圣的话你要下功夫啊。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更新，我们必须要脱去一切旧的思想、旧的观念、旧的眼光、旧的看法，甚至是我们不但要改变，而且要重新得到神的教导啊。所以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变化是什么？什么叫变化？变化不是说变化就完了，变化是一个什么持续不断的过程，对吧？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叫变化啊，而不是一件事完了就完了。变化必须是新生命的作为，不是旧生命的作为。旧生命的变化变来变去还是那样，是吧？越变越坏，要新生命才能够变好啊！新生命的变化，新生命，你说新生命什么？新生命啊？新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耶稣说了，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这就从他而来的，我信耶稣，我要得到新的生命才行啊！耶稣说，我来了是要给人，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丰盛的生命。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就有了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必须要成长才叫生命，而且必须要丰盛。丰盛生命是如何界定呢？走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啊？你说你有丰盛生命，我说我的生命比你还丰富还丰盛啊。什么来界定丰盛的生命呢？首先这个生命必须要对神的真理要了解啊，必须要对神的真理要清楚的明白，明白了就完了吗？不行，远远不够，了解了以后还必须要遵行， 才叫真正的了解啊。而这个遵守的多与少，就是一个新生命的丰盛的程度。我再说一遍，你遵守上帝的真理的多与少，就是你的生命丰盛的程度的表现。一个人有丰盛的生命，还要看什么？还要看他体贴圣灵有多少啊，还要看他明白上帝的心意有多少。因为圣经上说了，体贴肉体的乃是什么来着？死。体贴圣灵的就是什么？生命与平安啊。所以要体贴圣灵啊，一个丰盛的生命必须要顺服这个神的生命，要体会神的心意，还要什么？这个体贴圣灵的引导，这样的一个生命才叫新的生命啊。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顺服圣灵多的时候，那我们就正走向丰盛的生命的道路上，还没达到顶啊。当我们对神的真理明白的越多的时候，越多遵守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丰盛成熟的时候，那我们就结出了什么果子来了啊。这个果子是干什么？这果子了不得，我说果子要留着哈，千万别把它留好了，别让它烂了。为什么？这个果子啊，将来就是你上上帝那呈现的时候啊，神就根据你的果子给你多奖赏还是少奖赏还是亏损啊。这个果子一定要把它留好了。还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不单单是对神的真理明白多少，你遵守多少，不单单是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心意体贴多少，也不单单是你顺服于多少，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明白对神的工作的托付，我们有多少是忠心的，这是最重要的啊！我是忠心的完成了神的工作，我是忠心有见识的好仆人吗？还是我啊不太忠心呢？啊，说要对神的工作要忠心啊！我们做多少，这是生命丰富的记号。一个人明白上帝的计划，表明他已经知道神所启示给他的了。我再说一遍啊，一个人如果他明白上帝的计划，对他的计划，他就表明他已经明白上帝启示他了，那他在心里面要珍惜，要深思，要反复思想，对吧？反复的思想，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哦，原来上帝是这样对待我的，我太感谢他了。我不知道啊，有的时候真是说，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父母说我对你这么好，费力不讨好，就这个意思哈。哎，所以说地上的父亲，地上的父母啊，其实所有的一切就是一个影子，一个 symbolize 是什么？哎，上帝对待他的儿女啊，你怎么让你的父亲父母伤心啊？我们同样也会让我们的父亲天父上帝伤心，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我们怎么来理解我的孩子，同样情况下上帝也怎么理解我们啊，这就是上帝的奥秘在其中，他造人的奥秘啊。所以一个人有丰盛的生命，也就是说他一定要顺从啊，要积极的去照着神托付他的工作，尽心竭力的去完成，毫无怨言的完成。我再说一遍，尽心竭力完成的时候呢，还要什么？后面一句话很难，毫无怨言的啊。他怎么这样呢？那怎么这样？这叫什么怨言哈、啊？我怎么就侍奉神半天以后没看神给我什么好处？这叫什么？这叫怨言啊！毫无怨言的去完成，这种人可称为完全的丰盛的生命的人。保罗就是这种人。并且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工作态度，我们的方式，要照着神的教训给我们啊，要照着圣经的话语去做，不是照着我自己的方式啊，才能蒙神喜悦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我们做什么东西都有一个榜样 ，example as a model 啊。example 是谁呀 ？Jesus Christ himself 是吧？耶稣基督他自己啊，他是我们的榜样，他就是神，但是他来到地上，他就做一个完全的人，他如何顺服上帝的啊所有的旨意，我们也应当如何来像耶稣一样顺服上帝的旨意啊。也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 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就是他自己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叫一个，这叫是一个顺服的人啊，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所以照着主的教导去做工的人，就是生命丰盛的表现。不但如此，当我们借着顺服圣灵能够结出刚才我说了圣灵的丰硕的成果果子来的时候，那么我们所结的果子的多少就是我们生命程度的体现。我再说一遍哈，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就能结果子了。结的果子是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啊。圣灵果子不是像我们说的，我一共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是什么？那不是一个，那不是九个果子，那一个果子九个方面。其实呢，也还有许许多多呢。你看着哈，它前后经文。那但是呢，我们结了果子以后，我们要什么？我们结果子的多少，就是我们生命丰盛程度的表现。其实我们有一个秘密啊，秘诀。当我们结了果子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啊，我感觉到好像亏了哈、啊，亏了是吧？其实呢，当你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神给你的祝福啊，真是那是难以用言语去表达的啊，真的是这样啊。这是就是上帝，这就是上帝。上帝说：“一切都是我的。”千山上的牛羊都是我的，是吧？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会了做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是一个拥有新生命的人，因为他顺从圣灵结出果子的这种表现，就是走向丰盛生命的一个表现，是吧？一个丰命，一个这个硕果累累的人，一定就是一个丰盛生命的人。很难做到，但是呢，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靠自己不可能，但是靠主一定能做到。所以还有呢，就是一个丰盛生命的人到了丰盛的地步了，他能够站在神的角度里边去怜悯那些失丧的灵魂，是站在神的角度上去。神忧伤，哎呀，我怎么今天有忧伤啊？我一祷告一下，哎呦，神正在忧伤呢，我也忧伤。那你要达到这个地步，与神同行，那不可能不是一个生命不丰富的人啊，是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还可以说，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忧伤到为这个罪人忧伤到什么地步啊，然后就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的需要。我们了解他们的需要，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打入他的心里边去，让他一经见血，让他知道哦，你的过错在这里，他就能脱离他的罪，进入神的爱里面，永生里面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步。而且这个地步呢，就是我们肯定知道你的生命正在结出丰盛的硕果来。说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上帝让人治理地上的一切事情。保罗在这里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啊？上帝说我造了个世界，那么我又让人来管理，那保罗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不就 contradiction， 是有矛盾吗？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世界自从堕落以后，他的世界的神不是上帝的，世界的神是魔鬼，世界的王是魔鬼。所以你效法这个世界就等于什么？跟着魔鬼跑啊！世界的神是魔鬼，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的。世界的王是魔鬼，是约翰福音12章31节说的啊。所以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已经被玷污了啊。什么是世界的事情啊？什么是世界？世界的事情是什么？神圣经里边有啊，各样的世界的，所以这 是个世俗的东西，情欲的东西，骄傲的东西，都不是从上帝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对吧？这是圣经说的啊，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说这样效法世人 贪爱世界，那是神不喜悦也是不许可的。你说我们也没有脱离这个世界，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啊，常常可能会满了世界上的东西，对吧？哎，会软弱的时候想到，哎呦啊，这个我怎么，我有许多想法，我有许多个人的意见，我有软弱的时候啊，我有许多这个喜好啊。那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习惯的时候，我们不受这个习惯的影响。当这个习惯和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时候，我应该顺服谁啊？顺服神，这才行啊！这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我们不要为自己对自己灰心失望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神在那里为我们去征战啊！因为我们其实属肉体的，每一个人都有。你说我没有，那就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圣人，你成神了啊！就是哈、啊，哎，但是呢，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啊，我们败坏的天性，这是天性啊，我们只有靠着主才能够战胜过去啊。我们不能够说是自己原谅自己，但是也不能够灰心失望啊。我再说一遍，不可自己 excuse yourself， 自己原谅自己，也不能什么灰心失望，这两样都不是神所喜悦，都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啊，就像有些人跟我谈话时候，交流时候呢，就有这样的经验，说我信主之前和那不信主的人一块吃喝什么的哈，还没感觉什么啊，我信了主又再和他们一块吃饭什么，好像就没有共同语言了，是有这个感觉吧？哎，这个时候你要什么，你就要 confident of yourself， 就对自己非常有把握了。哎呀，我是一个属神的人了，对吧？我和他们不一样了，对吧？我心里面想的是神的话，神的旨意，是不是得罪神？但是他们的说的话都是虚空的虚空，说完以后这不是让我更加快乐，而是给我带来更加的悲哀，是吧？让我失望。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哦，我们不受世界的影响，我们入世又出世，对吧？哎，我们是这个基督徒是什么？我们首先离，我刚才不说吗？首先离开了世界，是吧？哎，叫出世。我们再入世再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尘不染了。世界被我影响，我不被世界影响，啊，这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见，当这个信徒啊在神面前洁净自己心的时候啊，要除去一些不对的意念啊，包括我的所有圣经教导不好的东西啊，都不是上帝喜悦的啊，都不是上帝喜悦的。我们不去当神，这就为什么 do not judge。Others 什么意思？就是不要什么论断人，是什么意思啊？不要去定别人，你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也不知道他想的什么，你不知道我是耳听听过来的，我再去给人别人说，这叫犯罪啊！这叫 judge others。我们没有权柄去定别人罪，但是我们有权柄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有权柄去赶住啊，魔鬼撒旦，我们有权柄去战胜自己，战胜世界，战胜魔鬼。我们没有权柄去定别人罪，因为什么？耶稣说，一切的一切的人，我都爱。定耶稣十字架的人，耶稣都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不知道。啊，我们没有比耶稣更加圣洁，所以做一个基督徒。首先站住见证，这是最主要的啊。然后呢，将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要靠着圣灵，借着神的话才能做到啊。我再说一遍，心意更新而变化怎么做到？哎，靠着圣灵，然后呢，靠着神的话，要顺服圣灵带领啊。我们时常随从圣灵的光照，用神的话，用真理来改正、来变化、来代替自己的心思意念，并且检查明白。我这件事做的是不是符合神的要求啊？啊，什么是神最美好的旨意啊？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如果要愿意时时刻刻的顺服圣灵的感动，啊，这是圣灵。圣经上说，不要什么来着？消灭什么圣灵的感动？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哈、啊，这就是用神的话来对照自己。哎，我做的是不是神的话是一面镜子，对吧？哎，我做的到底对不对？除去自己从世界来的一切，用正确的心思意念。啊，遵行神的旨意，就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像基督一样，啊，讨神的喜悦。 说基督徒一生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啊？就是遵行神旨意的道路。那你说不遵行神的旨意行吗？啊，答案，不遵行神的旨意不行。有什么不行的结果？不遵行神的旨意进不了天国。啊，圣经有答案吗？有。谁说的？耶稣说的。啊，耶稣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7章21节。还有些人呢，糊里糊涂信耶稣好久了，说不信主的人可能神也能救他们，因为神爱世人嘛，是吧？哎，这信耶稣的人不遵行上帝的旨意，耶稣说了都不能进天国，你不信耶稣的人也能进天国，那我还信耶稣干什么？是吧？这不是糊里糊涂吗？糊涂越信越糊涂啊。约翰福音，约翰一书2章17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什么？永远长存呢、啊，这叫永生啊！所以一个人若不遵行神的旨意，他一生的光阴就是虚度了啊！所有的道路都是白走啊，就白现就真是说哈、啊，白走了啊，亏了叫啊！所以要检查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不但要明白，还要遵行啊！我们千万不要忽略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与否事关重大啊，非常重，至为重大。说其实呢，今生的祸福啊，永远的得失都在于你是否遵行神旨意。我再说一遍哈、啊、今生的祸与福，永远的得与失都在于今天你是不是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说这是很重要的哈、啊、我们应当遵行他的旨意，这是主耶稣留下的脚踪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会软弱，我们有的时候会什么失望灰心，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要求神在各种事情上来成全我们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啊，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啊。我们越多遵行上帝旨意，就越多能够得到他的祝福，我们越得到他的祝福，我们的生命就越丰盛。我再说一遍哈，我们越多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就越多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就越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这是肯定的啊。那么我们得到上帝的喜悦以后啊，我们就必然就是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了，对吧？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啊，圣经的教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为了仅仅得救而满足，说我得救了哈、啊，原来我有的人过就谈话就说了，我得救就行了，奖赏都让他们得去吧哈、啊。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你这样想的话，那肯定就没得救了哈，因为是不符合圣经教导，是吧？你得救以后，不是说你得救你占便宜了，奖赏别人得，别人就劳苦，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不要仅仅为了我们得救而满足，而要努力的成为什么上帝所喜悦的人，啊，要靠着圣灵才能得到这一切啊，靠着圣灵多结果子，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向主呈现我所有的果子啊，是吧？哎，那从前有一个啊、这个非常放荡的女人啊、给她传福音她也不信，后来她得了大病了，得大病以后呢，牧师去探访她说你信主吧，又给她传福音啊，她这时候她一看了也快死了，说我信，悔改了，马上就得到心灵的平安祝福啊，哎呀，脸上就充满了喜乐，哎呀，她说我这一生当中就是时候最喜乐了啊。但过了几天以后，牧师又去看她了，哎呦，又带愁容了。他说你怎么又变愁了？他说啊，哎呀，他说我知道我这个不忧愁不对，但是我呢想来想去啊哈，我知道我已经得救了，我现在啊，但是我知道我也与世长辞的时间不短了啊，不长了，就马上就要与世长辞了，我要走了。但是我去见主的时候，我就空手去见他嘛，是吧？我太不好意思了，是吧？我没有结一个果子。这个牧师听完以后呢，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叫什么？哎。大家想想，哎，是吧？我们都会唱这个哈。主若今日接我灵魂， 我能坦然见他否？缺少珍宝相助，贤臣赎罪大恩全白首。副歌怎么唱的呢？功尚未成，我即去乎？何能如此见主？唯令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父？是吧？那个没有领一个人啊，走的时候伤脑筋，但是呢来不及了啊，哎，所以说呢，他第二节的时候呢，我非常的啊受感触。他说：“今日见主，夫有何忧啊？因主耶稣已救我了。”唯有一事令我怀忧，空占土地未结果。哎，好，这首诗歌呢，我从小就唱，唱着唱着以后的话呢，我心里就扎心，啊，就你不去做工也不行，为什么呢？你到时候你见主的时候呢，刹那之间就见主了，是吧？哈，那你怎么办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提醒哈，我们不能够空手去见主，空空的没有结果子。所以弟兄姐妹，怎样才能做一个逃主喜悦的人？一个逃主喜悦的人是一个将身体献上的人，一个逃主喜悦的人一定就是一个尽心竭力侍奉主的人，一个逃主喜悦的人一定是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一个逃主喜悦的人必须是随时随地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人，一个逃主喜悦的人必须是一个什么多结善果的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逃主喜悦的人，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弟兄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们真是愿意做讨你喜悦的人，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省察自己，每一天能够做成得救和救人的功夫，每一天知道我们所信的主、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教训我们，让我们除去心中的疑惑，让我们能够大踏步地跟随你往前行，不再为自己活，为你而活。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